大家好，翻到嚟第二节家底疗伤，我系 KT， 我系师爷。 上一节咧，我哋就俾咗一个谜语，大家估啦，就即系唔系一个谜语嚟嘅，咁系一个北美成日讲嘅嘢，就系、是、Does the carpet match the drapes？ 咁未开估之前咧，我想问一问各位听众有冇一啲识嘅稳定，亦都系比较好嘅纹身师咧？因为我打算去，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三月咧就结婚啦，我打算纹一个戒指同我未婚妻。咁啊，如果大家知道有一啲好嘅纹身师傅咧，请喺 YouTube 度留个言介一介绍啊！嗱，我唔系要嗰啲咧，即系帮 Yakuza， 即系嗰啲日本黑社会嗰啲嗰个类型，我要一啲系稳定啲，同埋睇落去美观啲嘅，睇落去一啲轻啲嘅纹身师傅， 即系纹到有公仔啊，又 梗系要纹 Hello Kitty 啦， 又前啊纹到后，由脚纹到头嗰啲啊， 纹到我唔需要漂我嘅 butt hair， 头先讲完 bleach 我哋 butt hair 啊嘛，嗱咁啊，开股啦！乜嘢叫做 carpet？ 乜嘢叫 drapes 咧？首先咧 ，carpet 就真系地毡啦。大家知道 drapes 咧，嗱喺北美里边，我哋通常唔会叫curtains 咧，就系窗帘，但系可以依、這个 term 就好少用嘅。通常用 drapes 就系窗帘啦。咁乜嘢叫做地毡衬唔衬窗帘咧？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好多外国人唔系 natural blonde 嚟嘅，唔系本身天生金头发嘅，佢哋有好多咧都系染出嚟嘅，因为金头发系比较所谓嘅受欢迎同埋靓啲啊嘛，咁所以咧啲人就会话你个 carpet 即系你下体嘅毛发衬唔衬你头上面嗰啲头发，咁即系话你系咪一个 natural blonde， 其实咁嘅意思啦。师爷有冇嘢补充啊？ 冇啊，不过我如果我就唔介意咩唔 match 嘅， 睇得出。诶，你好似有啲嘢讲我关于呢、這个辽宁号嚟香港。 哦，辽宁号嚟香港，好事啊！我都想上去睇下，不过要排队，边有时间排队啊？睇下有冇到时睇下啊，又唔影得相。如果唔系，睇下有叫有啲人啊，影啲相出嚟贡献下俾大家睇。 佢梗系唔影得相啦，我都想去睇啊！我都系呢啲迷嚟噶，我系咩迷咧？就系睇下有几衰嘅迷 啊！ 咁哇，话晒你都系同。前苏联系咪前苏联买啊？ 系啊， 啊同前苏联买啦，兼介拖出去嘅。 啊，唔系同苏联买，系同Ukraine 啊，乌克兰买嘅。 乌克兰买嘅，我、Ukraine 咪以前 Borat 话佢系咪 Ukraine 嚟啊？ 好似系啊。 啊， 唔系，佢唔系 Borat 唔系 Ukraine 嘅， 唔系啊， 知嗰啲中亚嗰啲咁嘅。 佢好似话系苏联隔离嗰啲地方喎、，Borat。Anyway， 咁啊，睇下有几衰啊嘛，我觉得，因为哇，中国建设梗系大家有信心啦。你睇下呢个港珠澳大桥， 我可肯定一定多过三根钉嘅。 咁好似最近有一个新闻，佢哋喺 Kenya 度起咗条桥啊，系嘛？中国 系咯，起咗未用就断咗。咁但系我谂大家应该睇过啲相啊，嗰条桥都唔系桥嚟嘅。嗰条桥都唔算系桥啊，过条咁嘅河仔，即系基本上同过条沙田河差唔多咁大，我咁啊断咗，我真系， 你系咪中国人嚟噶？ 我 你用心良苦啊，中国人，你哇我真系觉得好荣幸啊，听到呢咁嘅消息， 咁系， 因为佢哋知道，喂，你哋 Kenya。经济麻麻地，我哋教你点样 boost 个 GDP 啊嘛 ，boost 即系提升啊，即系突然提升咁嘅意思。冧桥有咩好得过冧咗再起嚟 boost 个 GDP 啊？ 咁啊系， 中国成日都做咧呢样嘢， 随时 double 噶咯 ，double， 跟住仲要，我唔知你嗰阵时有冇睇啊？嗰啲奥运通常游水比赛。游得差过你同我嘅系咩选手啊？通常一啲肯亚又或者一啲非洲嘅选手游水都系麻麻地噶嘛。 嗱，中国人帮佢起条桥，系想训练佢哋游水啫。 有机会 淋淋下，系啦，淋淋下，咁你咪学识游水咯。Survival of the fittest 啊嘛，如果你瓜咗老衬嘅，咁你都基本上都帮唔到你贡献国家噶啦。如果你强大好似中国咁训练你咯，你咪即刻落水即游咯，系嘛？ 啊，辽宁号几时有得睇咧？系咪礼拜五啊？ 我唔知啊。 啊，唔紧要 ，check 下。 啊 啊，到时如果有啲听众。有资料嘅啊，有 影得相喎，你想害死 可以写噶嘛？ 画啊，坐喺度画低啊， 坐喺度画低佢啊，唔系啊，贡献下俾大家知道景里边系点样啫。 哦，咁又好、啊，咁啊，七一完咗啦，七一你除咗游行之外，你仲做咗啲咩嚟啊？ 七日都冇乜嘢做啊，因为基本上都唔系庆祝嘅日子。 哦，对于美国人可能唔系啦。咁七四咧， 四号嘅 四号，四号做咗咩嚟啊？有冇有冇？ 這個、就真系美国嘅国庆啦。 啊，有冇喺门口度烧烟花啊？你 唔得咧呢度。 点解唔得啊？你入下新界啊？ 哦，系咩？啊，哦、新界 就连蓝田啊，蓝田啊，都见到唔知边度喺度放烟花噶。 蓝田都有放烟花， 好 见 喺大厦度放烟花噶。每年唔知系新年定唔知咩咧，真系放烟花嘅有啲友仔。 哦，咁我要保卫 坚噶。使乜啫？照放啊！你话庆祝回归20年咪得咯，实得噶。冇嘅话唔得。 不过喺7月4号先放啊。 7月4号。喂，你好似印度结婚咁。搞两个礼拜噶嘛，咁同佢讲啊，你住嗰区有好多印度人噶嘛，系嘛，好多南亚裔噶嘛，你唔话同佢庆祝咯？ 我哋乡下喜欢做词嘅， 唔系做词，连环庆祝，唔应该咁快忘本。国家俾咩你啊？ 俾钱， 咪系咯？国家俾咁多强大嘅嘢，我哋又有面，而家中国人行出去系嘛？系嘛？其他国家唔中意招呼我哋，都要夹硬笑起招呼我哋。你话国家几有面咧？咁啊，听讲你搭交通工具发生咗啲事故啊，系嘛，师爷？有冇啲咁嘅事啊？我有啲咁嘅事、 啊， 不如我讲下我嗰件事先啦。 啊哈！ 咁啊，有一次我就搭。呢、这个广岛线，咁喺咁咧，你等车啦。咁通常等车你系企喺 边啊？ 侧边，我系搭去中环嘅。咁、哦、我系通常你等车嘅时候，等地铁系咪企埋两旁？咁等中间嗰个位，等啲人落车啊嘛。咁咧，我就企喺我后边咧，就一个即系你一睇咧就知道系国内同胞嚟啦。咁佢就差唔多架车嚟到嘅时候呢，我就喺个幕门嗰度个倒影度见到佢企喺中间嗰度啊，想打尖喎。咁我当然係见到佢咁嘅行为呢，我就当然我都企咗喺中间顶住佢啦。咁然后跟住就上咗车啦，跟住冇嘢啦，去到中环我又要转车啦。咁去到中环嘅时候呢，佢又企喺我后面喎。跟住然后佢企喺我后面嘅时候呢，佢又 put the same thing, put the same trick, 咁即係去重施故技呀。佢就一样企喺中间，我喺又喺个倒影度见到佢，又系企喺中间嗰度。跟住呢今次呢，我又企喺中间嗰度压住佢。然后因为呢我系准备行入去嘅时候呢，咁你知道我个 heel, 即係我个脚真系提起諗住行㗎嘛。咁我突然间因为我企喺中间，我停低咗喺度，我系特登顶住你嘅。咁佢个 momentum 呢系前进緊嘅。咁佢隻脚呢，佢个脚面呢就涉咗落去我个脚踭嗰度。咁即系变相系我踩佢啦，系咪？咁跟住入到去地铁嗰度啦。佢就问我即係我塞住隻耳机㗎嘛，佢就同我讲，我唔知道佢係讲广东话定普通话啦。咁但係我塞住隻耳，我係见到一个口型喺度哔哩吧啦咁嘅衰样。咁跟住佢就我就同佢讲，因为我要特登激佢㗎嘛。咁我唔理我听到佢係讲广东话定係国语嘅时候呢，我就同佢讲 ,I don't speak your hideous language. 我唔讲你嗰啲咁丑样嘅语言嘅。咁跟住咧，佢就转毛同我讲英文咯，佢又同我讲英文， 好嘢 啊！咁佢又话 ，Why you step on me？ You know I can call the police。佢话佢会报警。咁跟住我就除咗耳机啦，我就同佢讲 ，What's stopping you？ Go ahead。乜嘢阻止你报警啊？随便。咁跟住佢就兴啦，佢就嬲啦，就爆粗啦，忽嚟忽去啦。咁咧，跟住我就望住佢，同佢讲 ，proud of yourself， proud of yourself for saying that， 系咪好自豪啊？讲啲咁嘅嘢。咁佢知道咧，我系同唔会同佢斗烂嘅，即系我唔会同佢讲粗口斗烂嘅。咁跟住咧，佢就讲咗一句，就令到我都会尊重佢嘅，因为佢话。You are a barbarian， 即系佢唔系话我 barbaric， 即系一啲好野蛮嘅行为。佢话我系一个 barbarian， 即系野蛮人。嗱，我觉得佢咁话英文都唔错啊，叫到我 barbarian。但系我讲咗一句说话，嚟抽佢声嘅。我同佢讲 ，I'm not going to dignify that with a response。依句说话即系咩意思咧 ？I'm not going to dignify that with a response， 即系你啲咁低层次嘅嘢，你唔好同我讲，我唔会答你啊，我唔会睬你啊。呢、这个就系一个我嘅故事啦。 话俾佢听，你冇话，点解唔话俾佢听？我 regionally 你系嘅，咁但系而家你已经学识咗， 进化咗系嘛？ 系啊，咁佢嘅时候佢咪谂，即系咩意思啫？即系话你系啫。 啊，咁我唔需要答佢啦，我已经唔需要睬佢啦，系嘛？咁你好似你都有件事喎，系嘛？ 哦，好多事我唔记得咗你讲， 嗱，不过咁咧，我。即系久不久咧，我就做呢啲咁嘅嘢啦。咁我有时我即系因为某程度上，我唔知道啊。某程度上可能我幼稚啦，觉得我可以令到呢个世界更美好啊。即系有一啲唔公平嘅嘢咧，我就会尝试意图令到呢个世界更加公平啦。咁啊，有一次，我同我女朋友就搭紧巴士。搭紧巴士嘅时候咧，我哋落车啦，因为其实离远咧，我哋见到一个五六十岁嘅阿叔，就坐得好大支嘢嘅。大家如果有记得咧，好似上两集我哋讲个大支嘢系咩 ？Like a boss 啊，坐到系 like a boss， 咩意思咧？佢只脚系叉晒落嚟，中间嗰条 aisle 咧，中间嗰条通道咧，佢系压晒伸晒只脚出嚟嘅。咁我觉得哇，其实我哋系喺巴士嗰度。我哋喺一个 society 嗰度生存緊㗎嘛，大家都。我哋喺一个社会嗰度。点解有啲人会做啲嘢咁扑街嘅呢？咁呢跟住我就落车啦，我同我女朋友。我特登扫咗佢隻脚一下嘅。唔系好大力。哎呀对唔住。我咁样同佢讲。其实我某程度系特登踢佢嘅。咁系扫佢一下啦。咁跟住呢即系觉得咁起码俾佢知道。喂，呢、這个世界有啲人系唔容忍你咁样做埋啲咁行为嘅。跟住呢我哋落车嘅时候呢等緊落车等緊开门嘅时候嗰、那个人落楼梯喎。喂、okay? 佢落到嚟嘅时候呢行路嘅时候呢系吉啦吉啦。 咁你咪 咁我咪扑街囉。我咪即係我做即係我唔知係咪好心做坏事啦，即係衰人做好事啦，或者衰人做衰事啦。係呀、但我觉得喂你行动不便嘅做咩坐楼上嘅。但係我都觉得我自己好衰格。 佢会唔会特登呀、 又係喎你讲开呢样嘢。我加拿大嘅时候呢细细个去做 part time 呢。咁好似做咗12个钟头 part time， 返嚟好鬼攰，搭巴士返屋企。咁冇位呀，剩返前面，我哋因为加拿大嗰啲巴士呢有三个嗰啲好似关我座嗰啲咁嘅嘢，係俾啲行动不便嘅人啊，伤残人士啊嗰啲咁嘅嘢，嗰啲咁嘅人坐。咁我坐咗成程，我落车嘅时候呢係我係扮下吉啦吉啦。成个 Mr. Bean 咁我做啲嘢。你头先系咪有啲嘢呢啲咁嘅？ 唔系，有时呢啲咁嘅嘢间中又发生，有时都唔记得噶。有段都可能系旧年都发生嘅事嚟噶啦。我坐船嘅，坐天星啊，由中环定唔知湾仔过翻去尖沙咀。啊，我唔知记得发生咩事噶啦。大陆男人同个女人，我谂可能落嚟买嘢啦。咁 可能同啲其他另外两个香港女人有啲争执，唔知是原因发生，因为我戴住耳机。我睇唔过眼，做咩高咁高大男人咁啊？书好似虾两个香港女人咁样咯，我咪得即系出闸嘅时候，我咪得下佢咯。我咪同佢，好似有冇递手指俾佢啊？好似有嘅。我跟住同佢讲，我话佢咩 ？Effing Chi Calm 咯， 咩 Effing Chi Calm 啊？ 咩 Chinese Communist 啊？ 哦 ，Chin Calm， 咁啊闹佢咯。佢好嬲喎，佢又突返手指俾我，我同佢玩咯，我咪伸条脷同佢舐下咯，佢仲嬲喎，一路落船噶啦嗰阵时，一路上嘅时候，我咪继续攞俾翻手指，佢又话佢 fuck effing cheap calm 咯，咁啊几鬼嬲啊，哇嗰阵时都几过瘾嘅，明特登就系要激呢班咁嘅人。咁啊落嚟买嘢， 佢好大反应噶嘛，所以 好大反应，真系好大反应噶。咁我又冇理佢，咁冇佢仲行咯，佢喺后边，又佢跟住讲英讲啲英文噶，话一翻我咯，咁嗰阵时有个鬼佬听到啊，咁啊拍掌咯，我话佢 effing cheap calm 咁样咯，咁啊系咁咯，呢啲间中啊会发生， 佢哋呢啲咧，佢哋会好兴，但系佢哋咧，佢哋嘅价值观好神奇，我试过有一次喺加拿大咧。打网球，咁我打网球嗰个位咧，系睇到我架车嘅，因为我架车系拍，好似个网球场咧高咗一层咁样嘅，咁样睇到一个大陆女人咧，经过我架车咧，佢想绑鞋带，佢孭住个袋，然后佢摆个袋喺个 hood 嗰度，喺个车头盖嗰度，你老尾啊！我即刻跑落去掟佢个袋啊！ 系咯，好贱嘅啫， 好贱啊！你 you don't mess with a man's car，你无论如何，你唔好搞人哋架车。 咁啊，有时真系都早个月唔系有个咩纽西兰有个女人走咗喺人哋架车度影相啊，车头盖 啊， 咁咪贱咯！你大佬，你影相咪企喺旁边影，冇人话你爬上人哋架车，嗰架车唔系车啊，系人哋嘅 property 啊， 系啊。 P.K. 系啊，咁你有冇睇过要啲 YouTube 片咧？系有啲人又系咁样挨挨笨笨挨住人哋嗰啲车，然后俾人开车，你有冇见过嗰啲啊？就系睇下，开咗底 咯。咪咯，你就算影相，你都话你掂啊，你攞只手掂都已经好咩噶啦。 系啊，掂 你最好，你最好真系你唔好刮花人啊！ 啊， 即系你话好肯定呢啲靓车嚟噶啦，你喺旁边你要黐光嘅，你咪黐咯。 你喂，你一件事，即系你拎住个包包啫嘛，我会唔会摸你个包包啊？ 系咯， 一样啫嘛。 哇，如果我见到你靓，我对嘢整得靓嘅，我揸得唔得啊？ 系咯。你都系用钱买翻嚟嘅啫， 咁咪咯，真系啊！ 不过咁，我亦都遇过一啲系非常之好嘅中国移民，亦都有嘅。 唔系呢样嘢，我好信嘅，一样咪养百样人 啊！ 啊哈，全世界都系噶啦，鬼佬都系， 鬼佬就变态啲，佢哋对你好可能系有啲性幻想嘅目的。 咁好彩我又未遇到， 因为我上其实上几集已经讲过啦。Once you go black, you never go back. Once you go white, you'll never be right 啊，系嘛？佢哋真系 fuck you up 噶，喺性嗰方面啊。 我好彩未遇到过 啊。上头先佢讲嗰个经历咧，话咩 chin calm 嗰个咧，我上次都讲过 once you go yellow， 你知唔知下一句系咩啊？有冇听过呢句啊 ？Once you go yellow， 上次几个礼拜前嘅节目已经讲过， 提过，唔记得咗。 Once you go yellow, you never be mellow 啊嘛。Mellow 系乜嘢啊？广东话 优秀啊，系咪 ？Mellow 系一啲好 calm 嘅嘢啊，系啊，一啲好 calm 嘅。咁啊，讲一个我哋时间唔系剩翻好多，剩翻一分钟。咁下次去讲下一啲关于 mellow 呢个字嘅嘢啊。 好啊， 好嘛， 好啊， 好。咁就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 好， 再见， 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